如若没有结识你，城内百万人，其实没有那一对天生应该靠近，又偏天下却没有谁可以更令我着紧爱得这么合衬。人人在说我真的有幸能做你情人，谁人像我更悉心爱护，明白你为人，缘分循环掠过，所有人亦有份，我知我最得你心。人人在怨何处找对象，难道靠地图？愿意为你放开脚步，从未有迷途，缘分无从预告，不相恋不清楚不知道，谁好全球有十亿个许了愿，但到底最终能如愿、哦哦、谈情要甜蜜的努力，用过心才能相信愿，陪你人生走一个圈。甜言蜜语是似非似是，容易惹怀疑，途长路远错失总太易，才学会及时，缘分如何让我把你留在耳边，我知全球有十亿个许了愿，但到底几多最终能如愿、哦哦、谈情要甜蜜的努力，用过心才能相信愿，陪你人生走一个圈。在怕世间太乱，难得有完全，人人在爱情感千百段，从分开变团圆，然而无人像我，以你做那日每天唯一，让我们相爱不知有缘。如若没有结识你，城内百万人，其实没有那一对天生应该靠近，又偏天下却没有谁可以更令我着紧爱得。